咁啊，始终五句经文，我说明佢背斥当机、继听学行嘅第三科，名为智其真实，就系智人欲得呢个圆通嘅咧，需要反闻自性啊，先至可以证到呢个真实圆通。我话大众特及阿难，善与睹闻机，就系话众生嘅闻性啊，咁啊一向循经流转，名为叫做颠睹闻机。咁啊，现在将向来呢个颠睹闻机系旋转回来，反闻自性。咁啊，由于反闻自性之故，外是缺星不随这个星尘转啊，那就叫做玄宇睹闻机。反闻就闻自性，那么自性迷之时，那么闻性的迷失啊，仍然是偏于这个六根门后。那么若是我们现今反闻闻自性，那么外是缺于这个星尘，内是缺于根，咁啊如此就挺脱根尘，烦恼自消，心光开发，自性显现啊，咁就正定就无上道，系圆通就实如是啊，就系话你欲想得到呢个真实圆通，你需要反闻自性啊，就如上文啊。文殊师利菩萨所讲的是一样，他只是未尘佛，是一路涅槃门，过去诸如来的师门已成就，现在诸菩萨的金觉入圆明，他未来修学人就当于如是法，我亦从中正就非为观世音。此就是显示个第五科，名为叹理法性，就以义劝修，就是话叹理反闻闻自性嘅法门啊，来得殊胜。咁就劝阿难同埋大众，就要依此个反闻自性法门，切实而修，才不辜负佛菩萨的慈悲开示。佛只是未尘佛的一路涅槃门啊，就是这个反闻自性的法门，就是一切未尘诸佛的成道法门。那么一切诸佛都是依此法门啊而修行，然后先至登这个涅槃的堂屋。他说过去诸如来就师门的已成就啊，就是说过去诸佛都是修此个反闻法门而得成无上道。他说现在诸菩萨就金觉的入圆明啊，就是说现在十方八界一切个菩萨都是依此法门修学，然后先至得到进入呢个妙觉圆明。咁啊，以上咧就系连三世嘅因人果人都系依此法修学而得到呢个圆满之菩提佛果。此就系即成所谓佛母真三昧，极显呢个以门嘅慈性。咁未来修学人就当依的如是法啦，咁啊未来修学佛道嘅人，咁啊亦都应当依此反闻自性修学，定能咧系正同依佛啊，系正无上道。啊，我亦从中正就非为观世音，就系话唔单观音菩萨系修此法门。得直无上道啊，即使我闻住亦都是依此法门修习而得正圆通。 尤其之故，我哋欲想成佛道，就一定要依呢个文性修，反文自性啊，系稳快兼平，所以就引三世诸佛以及过去诸菩萨啦，就系劝我哋咧要决心向此个耳门去修学。吉正而佛世尊就分我诸方便，佢以救诸末劫就求出世间人，成就涅槃心就观世音为最。佢自而诸方便就皆是佛威神，佢即是舍尘劳就即是长修学，显心就同说法，此就显示个第六波。咁啊，出成佛意就自自简转。咁啊，上来佛命文殊菩萨简转圆通，就话我今欲令阿难开悟，二十五行系谁当其真？兼我灭后，此界众生入菩萨境，求无上道，我何方便门就得以成就啊？咁啊，现今文殊菩萨咁啊，俗成眼选耳门，为当机入道个方便，个属于佛嘅正义，个正义佛世尊就尊我之方便，就系成而佛世尊嘅使命啊！咁啊，尊我文殊于呢个二十五行之中，选一个圆通根，系为当机入道个方便。不过以救诸末劫，就求出世间人嘅成就涅槃心，就观世音为最。咁啊，以救诸末劫咧，就唔论佛在世，就或者佛灭度之后，在呢个末法时期，咁啊，求出世间人啊，有人欲想求呢个出世解脱，咁啊，点样去求呢？就是应当依此这个反文自性去修。他说成就涅槃心，我们想成就不生不灭这个涅槃心，就观世音为最，以观世音菩萨所修这个反文自性为最上，是最妙，是最顿，是最圆。他自如的诸方便皆是个佛威神啊！佢话其他个二十四行，即系其他个二十四种方便法门啊，都系佛个威德神力，系随机而说。佢话皆是个佛威神，佢话即是个舍尘罗，为即于呢个事上执行，令舍呢个尘罗烦恼而得正。出世结果就非是的长修学啊，就是说前的二十几行乃是斗机而说，非是是长途修学。那么若是说论这个长途修学啊，就唯有这个耳门圆通啊，是最为普遍，是属于这个长途修学。个浅心就同说法，此就系反文自性之法。咁啊，既是啊属于长途修学啦，咁就唔论浅心之机啊，都系可以依此个反文自性而修。咁啊，佢就浅心同说法，唔论佢浅机抑或深机啊，都同佢说此个反文自性之法。咁啊，令佢依呢个耳门反文自性而修，就可以得证呢个圆通常果。个顶礼就如来藏，系无漏不思议，愿加被未来就于此门无惑，方便的已成就，堪以教阿难及末劫沉沦，但以此根修圆通超然者，真实心意。这一段经文就是显示的第七波， 係頂禮請山以靈真佛。嗰個頂禮而來狀，嗱咁啊，始終嘅而來狀三個字咧，屬於真佛同體之真心。咁啊，佛正指嘅而來狀聽，咁啊名為叫做佛寶啊。咁啊，依師而立教就名為叫做法寶。咁啊，依此而來狀修行有效啊，就名為叫做真寶啊。嗱，咁如之一字屬於自性嘅法寶，咁啊來之一字咧就係、是、照了一切，名為佢哋自性法寶。咁啊藏之一字就係、是、真俗和合啊，屬於自性三寶。所以如來藏就係一體三寶啊，依師而建立呢個別相三寶。現在話頂禮如來狀咧，就係、是、頂禮一體三寶同埋別相三寶，咁啊叫做頂禮如來狀。咁無漏就不思議啊，嗱咁啊無漏就係不變之體，就係、是、話在空不自空，在有不自有，所以名為佢就無漏。咁啊，不思議咧就對上之如來藏性，或此理係言語道斷，心行思念，非思量處，我哋叫佢為不思議。咁啊，若是話望於呢個修行嘅耳門咧，就係説明呢個耳門圓通啊，係屬於個不思議法。咁啊，圓加被未來就係圓呢個一體三寶。同埋個別相三寶啊，咁啊原始一體別相兩種三寶啦，係加被現在以及未來一切嘅眾生，令佢內相外相即皆消除。若是話頂禮一體三寶，其內相不生啊；若是話頂禮別相三寶，就其外相不生。佢話原加被未來。就依此門就無惑啊，為以此一體同埋別相兩種三寶力嘅加備，令行者依此反聞自性嘅法門，所謂心信就無惑嘅方便嘅易成就啊，為依此反聞自性之方便法門，就得以成就呢個圓通常果。個堪語教安難就係、是、此個反聞自性之法，係堪語得教安難去修，只就係應上佛話：我今欲令安難開悟，但係二十五行就誰當其根呢？所以現在文殊師利菩薩講話呢個耳門係堪可以足可以教安難啊，依此呢個耳門嚟修習，不及末劫沉淪。只就是應上或見我滅後此界眾生何方便門是得以成就呢？那麼亦都是以此的耳門圓通啊，堪以為這個末劫那些沉淪的眾生，依此去修習，可以呢超越這個生死的沉淪，而得到正這個圓通常果。他說但以此根修就不需要解其他的方便，你只要依这个耳门反闻自性修习嘛，就可以得证这个圆通常果。他说圆通的超然者就为此这个耳门自通，你依之而修行，他得到圆通之速是超越其他的二十四门。他说真实心的意思，你欲想证真而实际，涅槃妙心啊，怎样才是得到呢？就是文殊菩萨向来所转这个耳门圆通啊，以依之修行就可以得证真而实际的涅槃妙心啦。他说真实心的意思向来文殊所转，但依时安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及大涅槃， 个有意的有人因自由的利得而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好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义正及一切身法心菩萨，其数朋友十行河沙，就皆获本心，远尘离垢，获法眼净，净死幽离，闻说偈成阿罗汉，无量众生就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佛辟文殊简选嘅第二科，名为叫做持众就获益，就系文殊菩萨上来开示。咁啊，当时法会大众啊，都皆得到文法之后所得嘅利益。我话于是的阿难，咁啊，即系文殊菩萨说完呢个圆通偈之后啊，咁啊，法会当中嘅阿难同埋咧大众好多人，佢话身心了然啊，就得大开悟。咁啊，呢两句经文咧就应该换一换，话得大开悟就身心了然，就系话阿难及诸大众蒙上文殊须菩萨开示而得到身心了然。嗱，身就系前觉五根啊，心即系耳根，了然者或虽然悟得一六二亡。但是言又未达言通本根，咁啊现在咧已经咧系知得啦，知得依呢个言通嘅修啊，所谓反文自性就得见言通，从此再不会疑惑，就可以退而自修啦。咁啊明白咗就了然。咁啊观佛菩提及大涅槃，嗱咁啊如果啊。我是从今以后咁啊，依呢个耳门反闻自性，咁啊知得咧呢个归家个方向，咁啊从此可以退而自修，观呢个佛菩提同埋呢个大波涅槃啊，可以讲咧系随手可得啊，就必定成佛。咁啊，譬如乜咧？佢话由有人就因自有啊，咪有一个人。他因为有一件事情，他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但是他们未得归还，当他回程的时候他迷失这个路程，他就不知得怎样回去家。那忽然间他遇到一个懂得路的人为他指示这个方向，那他依这个人所指示的方向呢，没错吧，他就明白这个归家之路啊，咁佢就可以翻到屋企啦。佢话明了其家就所归道路啊。咁啊，在呢个法里边讲咧，就系话阿难及诸大众啊，闻闻是须菩萨开示，咁啊呢个耳门圆通，咁啊从此反闻自性啊，知得呢个归家个方向以及呢个坦途。咁啊，从此退而自修啊，咁啊，菩提涅槃，咁啊，随手可得，就必定系成佛。啊，普会大众就天八部有学义正及一切真法心菩萨，啊，其数都凡有十行河沙，此就说明一会说法得利益之人呢，就好多啊，话普会大众。有天有龙，包括咧系八佛，以共有学嘅二圣人，即系初二三果，同埋一切初发心嘅菩萨啊。咁啊，呢个得益之众有几多咧？我话其数都凡有十行河沙咁多啊。咁啊，佢得到啲乜嘢个好处啊？我话皆得本心，就系人人都得到啊。悟明自己本有啊，呢、这个真如妙心，佢远尘就离垢。咁啊，此一句经文咧，就有两种嘅意思。嗱，若是话若呢个小乘呢方面嚟讲，尘就系见惑啊，垢就属于思惑。现在话远离 见师两种烦恼，成就呢个空观就见呢个真谛理。那其次是约呢个大乘法行，就系见师烦恼啊。究咧就指呢个无明烦恼。现就话远尘离垢，即系远离见师，亦都远离呢个出世嘅无明。咁啊，得以进入个大乘见道位。个惑法眼净，那法就系法身啊，眼就系多嘢，净就系解脱。嗱，咁啊，惑呢一字咧，全是假名，唔系个时候，非得此失啊。现在误故咧，就非得而摄其得，咁就叫惑呢个法眼净啊，即系误呢个一心三大啊，亦即是误呢个三德。地藏佛正比丘尼的文说第二德阿罗汉，只就属于呢个不定益，就系正比丘尼。咁啊，前已经正三果，现在闻呢个圆通偈之后啊，咁啊正到四果嘅阿罗汉，就属于呢个不定益啊。点解咧？因为法会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义定，要同新发心个菩萨都得到大乘嘅利益，皆得本心嘅远尘离垢啊，获法眼净。就单属此嘅圣比丘尼，佢得到圣阿罗汉嘅小圣果。咁啊，同一会中，咁啊，别人得到大乘益，佢就只系得到呢个小乘嘅利益，所以名为佢就不。定啊！他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其中有好多啊个众生，人人都发啊呢个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啊，或者所发之心无有与其相等啊，因为佢所发嘅心咧系等于佛所证之菩提。嗱，咁啊以上。就是持诵获益呢一科意境，又是自遣修正呢一科意境，又视为当自然通本身呢一科咧，已经咧系讲完。佛安整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即圆明，就悲因交集，佢欲益未来诸众生故，启手白发大悲世尊。我今就以五成佛法门依宗修行，得无疑患，吉祥闻如来说而是言，而未得到先道人者菩萨发心，自觉语言能觉他者如来应世，我虽的未到便到末劫一切众生。世尊，此之众生去佛前以邪思说法，如行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场地远诸魔事，于菩提心得无退屈。此一段经文呢，佢个科就系从第四卷所谓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妙三观门嘅第二科，名为叫做为末世自道场方法。咁啊，指就由安啦，咁啊叙述。末法的众生所谓障缘的猛士，内障既深，外邪又盛啊。咁啊，行者此时修行，如果不为呢个邪境所转呢，恐怕不能。所以阿难就请佛开示啊，自邪远魔个方便法门，救护众生。此就属于阿难者，所谓大悲的悯物，救护情恩，护人护法，功难之余，所以佛就应阿难之请啊，为呢个末世众生开始建立呢个坛场嘅科法。咁啊，分为三科，现在初一科嘅就陈请，就系陈述末世众生嘅苦恼。而请佛慈悲，设法救护。个阿难整衣服，就于大众中 合掌顶礼，咁啊柯南整衣服咧，就系、是、听经文化嘅时间已经咧好长，所以就要整理一下过一件衣服，咁啊然后于呢个大众中，咁就合起个手掌来到顶礼翻，个心即嘅圆明嗱，心明就系五一切法一即菩提。妙明圆心啊，属于咧系文慧，咁啊即明咧就唔得呢个一六妄二诸劫轮次，同埋呢个耳门嘅圆通，属于思维。咁现在文思二慧得以明白，咁你叫做心识嘅圆明。悲因就交集，悲就系悲未来出生。仍然在呢个迷惑之中，咁啊因咧就系、是、因自己已经开悟，自己直佛闻法，咁啊开悟都尚如是嘅难，何况末法众生啊，其知是法如恒河沙，咁你想修行，你想开悟咧，就更加为难中之难啦。所谓欲未来就诸众生故，起手白法，此就叙述柯南嗰种嘅慈悲心。咁啊，佢请佛再为末世嘅众生啊，建立呢个道场嘅方法。佢为乜嘢事呢？就系为欲想利益啊，未来嗰啲苦恼众生。佢话起手就白法，咁啊顶礼，然后同佛讲。佛大悲的世尊，同我今已悟成佛法门，就自中修行就得无二惑啦。咁啊，柯南同佛讲，佢话你啊就大慈大悲嘅世尊，咁啊为我柯南种种嘅开示，咁啊我柯南就蒙佛开示呢、这个成佛法门，咁啊首先就悟呢个圆顿理啊。其次就起呢个缘行，咁啊自己退而可以自修，咁啊绝对冇半点嘅疑惑。咁啊现在虽然未曾得证呢个缘通果啊，但系将来就系必定可以得证，所以我柯南咧无所怀疑，咁啊亦都咧无所请啊。咁現在所要請佛再開示嘅咧，就係、是、為呢個末世眾生而請。咁啊，上文以來嘅書而是言啊，佢話自利得道嘅先道人者，菩薩發心嘅自覺而能覺他者，就係、是、如來應世，此就係柯難引佛所言啊，以為請佛之先。就是说我柯南，那么为什么自己开悟之后呢，那么亦都呢起这个缘行呢，那么自己亦退而自修呢，日后可证圆通，一点怀疑都没有，亦都不用再请佛开示了，那么你应该就退而自修就好了，那么何以又要再请佛呢开示呢，为这个末世众生而请佛开示呢，为什么呢？所以柯南就说啊，他说上文常常都是听闻啊，如来的说如是言，佛呢常常都是这样说，他说自未得道的先道人者是属于菩萨法身，那么如果自觉语言能觉他者呢，属于是如来应世啊，咁啊现在我柯南虽然未曾成佛，未能重启起大用，但我已经咧学人啊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噃，所以我自己虽然蒙佛开示，虽然佛法门先悟原理，自解原行，自己虽则可以退而自修。更无疑惑，但是在这个末法的时期，那么邪思说法都如恒河沙，那么那些修行人 想被嗰啲邪思所转咧，系唔容易，所以我就发一个菩萨嘅慈悲心啊，请佛咧再为呢个末劫嘅众生啊，开示呢个建立道场嘅方法啊，使呢个末世嘅行者远离呢个魔障啊，系得入正道，呢啲系属于咧系菩萨发心。佢话我虽未到啊，就愿度末劫一切众生。就话阿难，欲想学呢个菩萨发心，虽然开悟，未真实起行，就未曾真正咧自度。但系呢个大悲心切之故，所以我发愿欲想度呢未来嘅一切众生。我话世尊。此诸众生就去佛渐远，邪思设法就如行河沙。此一句话，众生所当要做嘅理由，就话世尊，佢话此诸众生啊，呢、这个末世嘅众生，佢就去佛渐远，同埋去呢个佛道咧，好远好远啊！咁啊，因为唔见佛道，所以就未种善根啊。嗱，咁啊，未结佛。当然就不能发，他亦都不直见缘，加以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之多，所谓恶缘炽盛，欲想他不堕落呢，是实在几难，所以就请佛开始建立这个道场的方法，就令末众生令他不至堕落于这个邪思恶道，他欲切其心入三摩地，就云何令其恶立道场，就是欲想和修持这个欲末世众生的妄想心，令他得到进入九灵园大定，但是怎样令他安立这个道场来去修行呢？就遠諸的魔事，咁啊魔事咧即係邪思邪教，因為邪思邪教熾盛，所以佛咧先在下邊啊開示兩種道場，咁啊一種咧就持戒攝心，一種咧就係持咒攝心啊，嚟若要話持正戒就可以遠離心魔，若要話一心持咒啊。就可以远离这个身心二魔。所谓魔呢，凡是与道相违的通明为的魔事，若是远离这个魔事呢，就不会为魔所害，我为于菩提心呢就得不退屈了。若是明白建立道人修行的方法，咁就远离一切魔事，咁对于呢个菩提心咧就唔会有退转。继以时世尊就知大众中称赞就阿难，同埋善哉就善哉啊！第二所问安立道场救苦众生就莫切勤力，如今谛听啊，当为已说阿难大众都为言奉教。此就是末世自道场的方法第二科，名为赞许，就是佛呢赞阿难所闻，许为其说，我为以时世尊，就是当阿难啊，请问佛为末世众生啊，开示这个建立道场的方法之时，世尊就即加无理佛，咁啊于呢个大众之中。他就称赞阿难啊，佢话善哉就善哉，佢话如语所闻，咁啊正如你阿难所闻，在呢个末法嘅时期，点样啊去安立呢个道场，咁啊令嗰啲众生咧，咁啊如法修行啊，不为呢个邪思恶魔所转，咁啊佢就救护嗰啲众生。亦都救护他在这个末劫之中呢不要沉溺。各位以今帝听的当为已说的佛问你如今阿难要好好地呢帝实来听，我佛应当呢就为你啊说 點樣建立啊？呢個兩種道場，個柯南大眾都為言奉教啊。咁啊，柯南以奉大眾，即係默默然咧，咁啊接受佛嗰種嘅慈悲教導。得佛告柯南，佢以常問我其內耶宗個徹切修行嘅三決定義。所謂徹心的為戒，因戒生定，因定法為，自足名為三無漏學。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為末世自道場方法的第三科名為宣説。咁啊，由柯南請問，所以佛咧就答覆柯南啊，就為柯南而宣説。咁啊，又分為兩科，現在初科名根本戒法。咁根本戒法就即係人道沙講啦，認為佢就根本戒。咁若是話我哋持戒，將呢個人道沙網呢種嘅魔事戒除，就可以對治我哋呢個心魔。咁又分為兩科，二在初科總顯三學，就以為根本，就係大定位。三無漏學啊，咁啊為呢個四菩提之根本。不佛告阿難，佢以上問我其內耶宗，指着佛同阿難講，佢問你常常啊都聞到我佛所說啊，在呢個皮內耶之中。嗱咁啊皮內耶咧，又名佢就鼻內耶，中國話佢就去真啊，就係話能持正戒者去除。一切的邪魅啊，而就於呢個真如，咁啊叫做慧根。咁啊，亦名叫做毗尼啊。中國話佢哋善智，就能持戒者，能夠善智啊，身心一切過非，即係能夠自斷一切犯戒嘅過處。好啦，宣説修行嘅三決定義啊。并非你不想解決則已，咁如果你想解決，你就要決定去修行呢個無漏嘅戒定位，等於話咧冇更改噶啦。你一定咧要依此個無漏戒定位去修行啊，先至可以斷煩惱，遠離心魔，而得到出世解脱。咁啊，何者叫做三種嘅決定義咧？所謂徹心就為戒，因戒就生定，因定就法為。嗱，咁啊，菩薩戒咧就論心啊，所以我哋受持菩薩戒，咁啊，先咧就要徹心，唔單話我哋呢個身體唔好做呢個淫道殺網之事啊，我哋連呢個心都唔好起。这个淫道撒网这种的恶念，所以说摄心即是修摄我们这个网心，名为叫做戒，摄名要摄心先至叫做戒。如果不摄心呢，就不名就为戒。那么也可以说呢，非戒都无以摄心，若是非摄心亦都無以明戒。咁啊，摄心與共戒咧係好有關聯。若是話我哋冇呢個戒律，點樣可以修攝我哋呢個妄念咧？嗱，咁若是我哋唔修攝我哋呢個妄念啊，我哋又點樣持戒持得好咧？所以叫做摄心就名為叫做戒。咁啊，説明呢個身，你雖然咧唔做。这个杀盗淫妄的恶业啊，但是如果这个心放入啊，念念都不离淫盗杀妄啊，咁个菩萨里边呢都不明接的持戒，因为三好二三业啊，身好二三业呢就以摄心就为本，所以摄心名为这个戒。咁因为我哋摄心持戒。咁我哋唔攀緣呢個六塵，唔再被呢個六種塵境所轉， 咁佢哋因為持戒之故啊，而生呢個淨。咁由於禅定之故，我哋內心就不起煩惱啊，外不為種種境界所轉，所謂內外的湛然，從此發明啊，呢個本有心地光明，就名為佢哋因定就發慧啊。嗱，咁啊，設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啦。咁啊，是則名為叫做三無漏學。咁啊，修此嘅三種無漏學啊，咁啊，決定啊能得出世解脱，決定咧唔再漏落呢個三界之中，受呢個生死之苦。咁啊，所以界定位咧就名為叫做三種咁無漏學。個安啊，個雲何設心啊，就我名為界，此就係名根本界法嘅第二科，名為別二四重，就以將無漏啊。咁啊，又分為兩科，現在初科咧，由佢哋自先發個安啊，雲何設心？咁啊，點解啊？我哋修攝呢個妄心，我名為界咧，我哋叫佢話佢哋調界咧。是點解呀？咁理由在於邊處呢？咁向下佛呢就解釋啦。佢話若知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仁，則不隨其生死相續。佢以修三昧嘅本塵無，人心不隨，塵不可出。佢縱有多次的禅定現前，如不斷人，入邊落魔道啊？佢上品就魔王，中品的魔民，下品的魔女，彼等諸魔都亦有途中，各各自為淨無上道。我滅道後，就沒法之中多此魔民的自定世間，廣行貪欲的為善知識，他令諸眾生落外見坑的失菩提路。他與教世人修三摩地，先勸心人自明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阔。是故阿难，若不断人修禅定者，譬如蒸沙石，你欲其成饭啊，经百劫的指明热沙，何以故？此非饭本，是沙石成故。佢寓意人生求佛妙果，众得妙悟，足皆是人根，根本成任，轮转三途就必不能出。佢如来涅槃就何路修成？必使人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就思可希冀啊！佢如我此说，就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多循说。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就系别是四重，以将无漏嘅第二科名为叫做长事啊，就系将呢个人道杀妄呢四种根本重戒咧，咁啊长长细细开始一下，咁啊说明咧，我哋唔单话个心唔好做呢个淫道杀妄啊，连呢个心亦都唔好有呢个淫道杀妄呢个恶念，咁啊叫做长思。咁啊又分为四科，现在初一科佢哋淫噶，凡系作呢个不正行。通名为叫做淫啊，咁啊淫就属于恶法，戒咧就属于善法啊，咁啊戒就系能防，淫戒淫咧就属于所防啊，咁啊能所并称，称为叫做淫戒。嗱，咁啊如果小乘戒就以呢个淫戒居先嘅，无论比丘戒与比丘尼戒啊。都是以呢个淫戒为先，所以四种根本戒之中咧，就以淫道杀妄啊，就为其次序。嗱，咁啊大乘戒就因为发菩提心，咁啊度众生都尚且来唔切啦，我哋仲边处会杀害众生咧？所以大乘戒啊，就以呢个戒杀为先，佢个次序咧。叫做杀道人亡啊！嗱，咁啊，现在就大佛顶九灵年经， 咁啊應該咧就肯定屬於大乘佛法。咁啊，既然大乘佛法呢個四種根本戒法，咁啊應該就要以戒殺為先啦。何以此中就偏偏倒轉嚟，唔以殺戒為先，反而啊要以呢個淫戒為先咧？